将此身心奉陈刹。供稿人吕昌彦。我是去年12月才与佛法结缘的，因为一些因缘，看了朋友推荐的《和谐拯救危机》，从此对圣贤文化的渴望便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也和芸芸众生一样，迷惑颠倒，乐不思蜀。可是接触佛法之后，我就下决心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。2014年3月21日，过完31岁生日，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，去山里小住一个月。赶上净空老法师号召大家每天看3遍介绍海贤老和尚的光碟，我看到第10天，决定先到来佛寺去看看。原计划是当天到寺院，当晚就离开的，所以就订好了晚上11点离开的火车票，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。我踏上了开往来佛寺的班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猜得到故事的开始，却猜不到结局。我一个人猛猛地来到寺院门口的时候，已是中午12点多了。里面有护法迎出来，接下我手中的水果，热情地问：“外地过来的吧？拜完佛，快去吃饭。”吃完饭，就给我安排好了住处，然后带我去见印智法师。师父问我，在这儿住下了吗？我模棱两可地回答，安排好了。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。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我心生欢喜，心想，那就住2天吧。于是把火车票改签到了2天后，决定第2天去南阳取行李。谁能想到，有时候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会给人生带来好大的转变啊。第2天上午，吴叔叔骑电动车送我去坐到南阳的汽车。我刚跨上电动车，印智师父在旁边说，等一下。我回头时，看到师父弯下腰，帮我把电动车一侧的脚踏板搬了下来。搬完一个，还要到对面搬另一个。我赶忙自己搬了下来。在师父弯腰低头的那一瞬间，我被深深地打动了。从年龄上来说，我是晚辈，师父比我父亲还要年长几岁。从地位来说，我是连佛门的窗户都还没有摸到的后生，而师父却是闲宫和尚的高足，是佛门的大德。但是他为了我的安全，却能够那么自然地弯下腰低下头去。正是因为那一瞬间的感动，却成了我人生最大的转捩点。而我后来才发现，师父像当初那样对我的举动，是他再平常不过的行为了。寺院后院昼夜播放着弥陀圣号，前院里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录音24小时不中断。寺院每天的功课全部都是绕佛，除却佛号再无他物。寺院里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护法和师父们持念阿弥陀佛，而不单单是在早晚功课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 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，在这里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。莫学福薄，无缘亲近海贤老和尚，更无缘得见海庆法师。但在这个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，却感到有一种精神流传至今，令人刻骨铭心。跪在庆公金身前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，佛不再是遥不可及，成佛不再是难如登天。他老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的人，所会的不过一句弥陀圣号而已，却给我们留下了稀有的全身舍利。假如我们能像他老那样老实听话真干，我想我们也一定能够当生成就。光碟里出现的海贤老和尚的那些工具，寺院到处都是。印智师父收了一些，保存在海贤老和尚生前住的疗房，另一些放在外面干活用。所以我经常可以用那些工具干活，有时握着锄头就会想，这是佛当年用过的工具啊。顿时觉得佛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。自从我来了之后，师父买了电脑，开通了网络，终于可以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直播了。听着老法师讲到来佛三圣，讲到海贤老和尚，师父有时候会很难过，有一次还看到他掉眼泪了。作为一个接触佛法并不很久的佛陀的墙外弟子，我讲不出很多的佛理，但我深知在末法时代弘扬正法是多么的艰难。尽管如此，师父从来不曾想过放弃，总是想着要继承海庆法师和贤公老和尚的精神，不辜负贤公的托付，不给净空老法师丢脸。从庆公到贤公都是修忍辱，到印智师父这儿一样如是，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忍家风啊。刚到来佛寺之时，我也曾经想过，随着寺院名气越来越大，来佛寺能否一如既往呢？两位高僧的传统能否继承呢？所以当师父挽留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马上答复，等我住了一段时间细心观察之后，才下定决心留下来护持道场。后来向师父忏悔自己曾经的怀疑，师父笑着说，不管是观察几天，还是几个月，还是几年，我都是这个样。接着又问我，这些天你有没有发现我有做的不对不合适的事情呢？我说没有。师父特别开心地笑着说，那就好，如果有哪天你感觉我做的不对了，可以离开。我哭着拜倒在师父面前，暗自发愿，请十方诸佛菩萨乃至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给我见证，我一定会尽行受护持正法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在来佛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经历了好多人生的第一次。第一次叫人师父，第一次接起电话问候阿弥陀佛，第一次 给别人合掌鞠躬。第一次连续绕佛2个小时，第一次跪拜6个小时，第一次敲引磬，第一次打板，第一次用镐，第一次种菜，第一次剁饺子馅儿，第一次念着佛号学包元宝型饺子，第一次学习原来宁死不学的 Photoshop， 第一次烤制光碟，第一次用正体字写信，第一次帮忙审阅正体字的书稿。人生总是在第一次中不断成长，我亦如此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楞严经云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莫学在此双手合十，对小吕居士的深宏誓愿深深随喜。因先贤有诗曰：世人开口说神仙，眼见何人上九天，不是仙家尽虚妄，从来难得道心间。诚如古谚所云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学佛两年，佛在天边；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初发心成佛有余。莫学将小吕居士的文章放于最末，正为此耳。因求学途中必然要遭遇诸多磨难，学者需坚持不懈，不可半途而废，不可忘失初心，不可助长傲气，不温不火，常时熏修，自可变化气质，脱胎换骨，表里如一。至此全书圆满之际，莫学粗成打油诗一首，以作结语。文殊妙智普贤行，无上真谛隐其中。着作难堪称风雅，丹心足以照汉卿。不依人情只依法，但看佛面不看僧。唯愿百世千年后，一般闲工就家风。